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会声会乐，绘制幸福。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林慧萍1993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水的慧萍》。我们经常会说女人是水做的，《水的慧萍》专辑当中收录了刚才的这首歌曲，叫做《结发一辈子》啊，也是我在就是年轻的时候会很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份情感啊，特别的美好。我想也是很多的女生就是一直所追求的一种状态，对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机械懒猫所演唱的《花房姑娘》。这首歌曲呢，出现在2014年首张 EP 专辑《偷一个夜晚》当中，那同时也是电影《摆渡人》当中的一首插曲。我不知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耶、方向。你说我世上最天香，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不知不觉一笑花 说到电影《摆渡人》啊，应该也是就是口碑不一，对不对？有的人会觉得哎还蛮好看的，有的人会觉得说哦好像和自己期望的会有一定的落差。但是不管怎样，你可能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它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存在，就是有些人会是你生命当中的摆渡人啊，有的时候你也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摆渡人。然后也会让我想到这么一段话啊，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什么是最熟悉的事物，就是那些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其实是最熟悉的，但往往也会成为我们可能会忽视的人和事。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最熟悉的人和事往往是和我们缘分最深的，是最值得珍惜的。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他们2004年为偶像剧《斗鱼》所演唱的主题歌，叫做 Lydia。 Lydia， 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Gypsy 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纯洁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那带不走

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找回咬着走。双把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找回咬着走。哦哦哦哦，如今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而要懂得放开手。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 Darling bye bye 我先走， Darling bye bye 我先走， Darling bye bye 我先走， 拜拜。 Oh, oh.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前两天还听有人说哎呀，阿牛实在是特别有亲和力。对啊，这么多年阿牛给我们的印象真的就好像是邻居家的这个小男生一样的感觉。阿牛2001年阿牛的窝窝情歌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我是你的小小狗，好像童谣一般的情歌，有没有？但是带着一份纯真，会不由得让你为他，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面带笑容。董贞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所演唱的插曲《繁花》。 遇见你的眉眼，如清风明月，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数着年月，只为花开那一面。 繁花落尽，繁花似锦，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一首插曲啊，由董贞带来的《繁花》。那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出现在其中的一部电视剧啊，比如说杨幂啊、还有赵又廷，还有迪丽热巴等等，也是一部这个古装言情剧，另外还有这个仙幻传奇的因素在其中啊。杨坤2003年那一天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慢慢走吧》。人生的每一天都要经历，都会有酸甜苦辣，不着急，慢慢走吧。 暗暗天空，淡淡雨幕，轻轻带起的脚步，轻轻踏上漫漫长的道路，我心归处太多迷雾，总是不能看清楚，让自己在梦里进进出出。 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若我上线一直为刀伤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对事做错事，换个脸色，对不起对得起，留下平击，看开了，然后承受另一种压力。会过面，道过别，直到熟悉，看一眼，吻一次，留下痕迹，爱不够，然后存在另一种隔离。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旧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神仙一直为刀伤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但旧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 谢霆锋为电影《漫画风云》所演唱的主题歌《游乐场》，而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歌，这是他在2008年《半熟宣言》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叫做《冷战》。两个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哪怕是热热闹闹的吵一场啊，其实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啊。最让人尴尬或者是最让人很难以接受的，其实就是冷战，那种冷漠有的时候会让人的距离是越拉越远。所以呢，不管说是在婚姻当中还是在恋爱当中啊，尽量的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去沟通，尽量的选择不要冷战。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心跳两百句山河记号，闪躲不了，我知道莫名其妙求饶也不会是解药，不如弃权走掉，面对冷的空气冷的墙壁